第49集。 怎么了？ 许岩没说话，目光随着沈直的动作往上。沈直几乎有些踉跄，手按在桌边。 我出去一下。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眼神很空，不知道看的是哪里，但明显在躲避许岩的视线，好像不敢和他对看。许岩盯着他僵直的背影，片刻，俯身把酒杯捡起来，放回桌上。 我去看看。 李子悠点点头，许岩站起来，跟着走出去。 沈直。 走廊安静，脚踩在地毯上没声音，许岩叫了一声。沈直停住脚步，没回头。 你怎么了？ 许岩站在他身后2米之外，问他。仍然没回应，太不对劲了。许岩走过去。 你有急事？ 他才往前走了3-4步，沈直突然伸手去推旁边的包厢门，迈了一步踏进去。整个人被黑暗包裹的瞬间，沈直突然懂了那晚他向许岩告白。为什么许岩在进屋之后不让他开灯，不让他看见自己。因为有些东西太难以面对，发生的时候只想把自己藏起来，藏得严实一点，再严实一点。比如他的告白，又比如迟到将近5年的真相。光线放大，是许岩推门进来。包厢里很黑，借着走廊那点亮，许岩看见沈直正低头站在一张桌边。门关上，两人在黑暗里沉默。过了一会儿，许岩问， 那杯酒是你喝了对吗？ 他只是突然联想到沈直那晚的失态，如果仅仅是喝醉，沈直不可能那么不受控地抱着他就亲，何况当时沈直心里想的是汤韵言，要不是药物作用，确实没道理会把一个男生当替代。但抛却这些，许岩其实是松了口气的。从沈直的反应来看，药量不是很大，而当时在他身边的是自己，虽然因此发展出太多本不该有的关系，但许岩还是庆幸那晚扶沈直去房间的不是别人。就像他说的，他没后悔过跟沈直在一起，也就不能想象那晚要是沈直用那样的反应对待别人会是怎样。他等了很久，没等到沈直的对，却等来一句 对不起。 沈直的声音轻微发抖，许岩怔了一下，随后他感觉有一块重物猛地砸上心头，同时又好像一脚踏空，整个人陷入失重。戴笠半晌，他哑着嗓子问， 你说对不起是什么意思？你觉得是我下的药？ 他突如其来迫切地需要依靠些什么以维持站定的姿势。许岩听见沈直错乱的呼吸，也听见他声音颤抖得更厉害。 是，对不起。 黑暗化成有重量的实体，四面八方密不透风地压过来。许岩猛地眩晕2秒，喉咙里涌上一阵反胃，他抬手按住身旁的墙壁，有些茫然地喘了几口气，模糊回忆起那年他和沈直的对话。 为什么这么做？ 因为喜欢你啊，我说过了。 所以你就许岩，你非要把事情搞成这样。 所以我说对不起，抱歉，是我太冲动了。 许岩一直以为沈直质问的是酒后接吻那件事，却怎么也想不到原来沈直说的是一杯被下了药的酒。他 他们一个问的隐晦，一个答的干脆，以至于让这个荒唐的误会横亘在双方之间整整四年多，而自己毫不知情。可沈直呢？他明明都那样以为了，为什么还会说要试试？ 你觉得是我给你下药，为什么还说我们可以试试？ 事已至此，一切都很明了，不用沈直回答，许岩就能猜到，毕竟除此之外没有更合理的答案。沈直立在原地没有开口，像是说不出话。 你报复我？ 所以很多事情都有解释了，为什么沈直对自己冷漠忽视毫不在意，为什么自己百般讨好都换不来他一个笑？因为自始至终，在他眼里，自己就是个暗地下药的卑劣小人，不值得给任何的好脸色。原来是这样，竟然是这样。他不久前还在为知道秋浩给李子悠下药而感到恶心，不成想自己在沈直眼里一直就是类似的存在。 不是，我没那么想过。 他自己都无法澄清那时的想法，混乱、犹豫、试探，唯独没有报复心。如果是为了报复，他根本不可能和许岩在一起。他当时只是不希望许岩从自己的生活里彻底消失，他只是没来得及想清楚。这件事原本就是无解的。 行了。 许岩抬手捂住脸，双肩发抖地笑起来。他真的觉得很好笑。 什么性格问题？什么不会爱人？你不过就是为了那杯酒在报复我而已。 许言， 你说试试，那么我问你，试的结果你还满意吗？看我没尊严地为你鞍前马后四年，就差跪在你面前了，你满意了吗？ 许言，求你别这么说， 恶不恶心啊？甚至跟我一起吃饭、睡觉、接吻、上床，你是不是一直感觉恶心透了呀？是不是觉得我跟阴沟里的虫子一样又脏又可怜？你每次看着我的时候，想到我给你下药，不会想吐吗？一定很想。 许岩又笑起来，眼里却滚出大滴大滴的泪。 不然你也不可能那么对我。 许岩，我从来没那么想过，误会你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